12月6日，迎来了荣耀职业联盟第十赛季第14轮的比赛，星星坐镇主场，迎接前来挑战的虚空战队。这是一次直接竞争对手之前的对话。第12轮就因为这种理由，电视直播选择了星星和烟雨的比赛。但是这一次，电视直播最终选择了本轮呼啸对雷霆的比赛。据说在电竞频道内部进行讨论会上，解说潘林积极地表现出了对右转星星比赛的反对意见，并且确切表示解说嘉宾李一博老师也是这么想的。理由非常冠冕堂皇，但事实上的原因嘛，潘林虽没说，大家却都是一副我懂的样子。不就是害怕解说星星的比赛看错了形势，然后被打脸吗？不过话说回来，雷霆战队的战术一样很高端呢、啊、就像那轮比赛复杂多变，战术逼迫喻文州的意义，这对搭档能在比赛中看出来吗？至少赛后采访时，那些经验丰富的荣耀记者们都没有察觉到这一点，直至喻文州那句无奈的点评才让他们得到提示，这才采访消失金得到了证实。解说的水平需要提高啊。总是出现打脸事件，频道方面也是很尴尬，奈何现在还真没有更好的人选了。毕竟当这个解说和嘉宾不是说只是懂就行的，也得适合干这个，能很有节奏地说好比赛。周泽楷、黄少天那都是战术素养不低，绝对比现在这两位高水准的，但是他们两个能来当解说和嘉宾吗？能吗？能吗？适合才是最好。目前来说，潘林和李一博就已经是最好的解说搭档了。于是这次对虚空的比赛，星星在没有直播中开始了。虚空战队依旧是双轨搭档为核心，上赛季出现了一位新人驱魔师选手葛才杰，本赛季位置更加稳固，俨然已成双轨身边最可靠的战力。而虚空方面也要加紧提升葛才杰的驱魔师角色青之驱。在听闻黄蜂战队人物变动，技术开发部有人员离职时，虚空战队特别兴奋。黄蜂战队虽然现在实力已经稳定于中流，但他们的技术开发部对于打造驱魔师无疑是具备领先水平的。扫地焚香虽然这赛季目前为止未入全明星，但主要是被战队成绩和表现拖累，只论角色属性数据，扫地焚香依然是当之无愧驱魔之王。虚空没豪气直接将扫地焚香收入，但搞来对方两个有这方面经验的技术部人员也是非常不错。结果等虚空再出手时，目瞪口呆地得知这两位技术人员已经一个去了星星，一个去了翼展。节奏稍慢的虚空错失期待很久的强援，泪流满面，只能凭自家的技术团队继续研究驱魔师的装备制作。角色实力稍逊，但选手葛才杰也没有过任何抱怨，这在新人大多浮躁的今天已算难得。葛才杰有着超乎年龄的成熟和稳重。个人赛第一场，虚空派出的正是他们队中的这位二年级新人，他在本赛季的个人赛中战绩也是相当不凡，12次出战，10胜2负。要不是出了叶修这个13战12轮连胜的变态记录，葛才杰就像是目前为止单挑战场上胜率最高的选手。现在单挑最强和第二的两位相撞了，比赛一开始就充满话题性，相比之下，电视直播的雷霆队呼啸开场真的很平淡，很平淡。雷霆战队在单人赛事中是没有太多爆点的。 前辈请指教。 葛才杰这个稳重的新人，该有的礼节也是不会忘的。 嗯，看看我们谁能修改对方的胜率。 叶修回道。话里可知，对于这位二年级新人，他也是关注挺多。至少知道对方就是目前个人赛里仅次于他的强人。比赛倒数载入， 星星主场，夜修选图，风格依旧，双方角色不做停留，直接地图中心找对方开打。君莫笑用远程火力率先发起攻击，葛才杰的青之躯避过，运臂一挥，手中战镰飞出。只是一个普通的魂玉，没有给添加任何符值，试探的意味还是非常明显的。葛才杰不负稳重之名，并没有一开始就急吼吼地抢什么主动。虽然在目前一致的看法认为驱魔师将是散人君莫笑的克星，但是当黄蜂遇星星时又怎样呢？田森急吼吼地想让扫地焚香去完成一个克星的使命，结果那场比赛黄蜂最终依旧是被星星9-1狂胜。个人赛里两人没相遇，团队赛想去当克星的扫地焚香好像是被第一个送走的。克星从理论上讲是成立的，但真正需要将理论化为现实的行动力。驱魔师对君莫笑的克制，葛才杰相信叶修比任何人更清楚，他不可能不做任何防备。一个都被明目张胆喊出的克星，在克对方之前先要准备好对付一个会打起12分精神的对手。御魂飞出的战镰君莫笑也是轻巧避过，但是葛才杰马上又是一个御魂的操作，战镰猛然飞回，倒袭向君莫笑。君莫笑头也没回就被砍成一片残物，影分身术。真身赫然已经朝前送出了数个身位格，眼光跟着一抹，竟然已经湖光闪杀到了面前。御魂飞出战镰的青之躯此时手里连武器都没有，攻击招架的操作都不能做，但是驱魔师就不是必须要武器才能施展技能的职业。空手一掐，一道符纸已经凝成，夹在着丝丝兵器，青之躯一边后跳一边朝着君莫笑贴了去。寒冰符，冻结效果的冰系技能，肯定不能无视，冲得很凶的君莫笑也不得不一缩身。为主目标的寒冰符在空中碎裂消失，但青之躯已经又一手拍过，一张新的符纸再次捏好，烈焰符。冰完了就是火，青之躯连续两段符纸攻击，中间竟然没留丝毫空档，节奏衔接极其准确。再退，不能，那将撞上身后正在飞回的战镰，叶修也完全没有忽视这一点，朝左侧闪似乎是顺理成章的选择，但是看青之躯虚张的右手，恐怕自己只要朝那边一让，右手上立即就会再上一张符文拍到，如此可将是被彻底压到中间了。于是最终叶修选择了继续前进，冲撞刺击。君莫笑猛然用出了这个狂剑系的技能，硬冲上前。烈焰符的攻击不像寒冰符那样有无法忽视的状态，硬吃一下还是可以忍受。葛才杰对于叶修会如此硬碰显然也没准备，君莫笑一击命中，顶着青之躯继续前冲，又拉了拉和身后飞来战镰的距离，然后朝右一翻，轰！君莫笑被火焰符贴倒，周身燃起火焰，是时间内的持续伤害。战镰飞回到了青之躯的手上，叶修所得到的却不过是一个冲撞刺激的伤害，没有火焰符的攻击重，但是总比什么都没有强。天机，千机伞形态改变，挑出。葛才杰心念动了一动，但是却还是没有太大异动。刚飞回的战镰被扯回到了前面，架住了这记天机，而后一手推出，又是一张符纸送到，这一次是落雷符。君莫笑后跳闪开，青之躯顺势敲下战镰一滑，地上蓝光浮起，升空阵顿时将君莫笑抬至空中。空中的君莫笑却飞快调整过身形，对着青之躯就是一个反坦克炮。青之躯正要追上来追加攻击，结果就这样被逼退。君莫笑借后坐力以远弹，另手一抛，却又送回一记手雷。起起落落，两人瞬间交手数合，谁也没吃大亏，谁也没占便宜。幻世寻常，能和叶修的君莫笑站得这么不分上下，就已经很少见了。 但是现在很多人对葛才杰都有更高的期待。驱魔师号称居末校克星，就是因为新更新的75期技能，但是葛才杰至今还没用，是想等成熟的机会吗？这点心思大家都能理会到，但就是没有和葛才杰一样的耐心，就是希望快点看到青之区一击得手。站着说话不腰疼，这样的机会谈何容易，草率的出手起不到效果，只能是浪费技能，在接下来的技能冷却里失去技能存在的威慑。而现在葛才杰已经可以清晰感觉到叶修对这技能确实是有顾忌的，一些操作明显是带着这种提防。克星的威力事实上已经在显露了，并不是只有把大招轰中让对方跪才算发挥了作用。 真有耐心啊， 就连叶修也忍不住感慨了。 我再找机会。 葛才杰看起来也不抗拒比赛中的交谈。 不会有的，这个谁也无法肯定。 说这话的时候，青之区战联自上扫下，而另一手虚空准备捏一个符纸。不出葛才杰所料，这种情况叶修不敢使用攻击招架这种很简单随手的应对。居莫向向后一跳，魂玉向下扫出的战联竟然在此时突然脱手飞出，居莫向后跳的距离顿时显得不够了。但是拉开有点距离的叶修此时似乎有点放心了，前击伞一挑招架上去，结果就在兵器就要相撞的一瞬，叶修看到青之区的左手飞快地拍上了战脸。不好，叶修心知不妙，但变招已来不及，千机伞和战脸相撞，一串符纸能量迅速从战脸柄端窜上前来，自两个兵器相接处窜至千机伞上，陡然绽放光华时隐隐闪出一个疯子，驱魔师75级大招风禁符。效果风禁符所贴住的目标装备一分钟内无法使用。